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25集。秦冉究竟是谁？新生上。郝队就是觉得陆兆影想的太多了，徐老怎么选也不会放弃京城那一对青年才俊来云城这里找一个高中生。反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郝队跟程木两人都不太相信。如果真是，那京城该引起震荡了。郝队想了想，继续开口道： 陆少，徐老要真在云城找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回京城，徐家人也不会服吧？ 陆兆影坐在椅子上，人没动，低头似乎在思考什么。郝队跟程木相互看了一眼，就出门取车。两人走后，陆兆影才抬了抬头，他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耳钉，侧头看向程俊。 俊爷，你说当初徐老跟我们说的那个继承人，有几分可能会是秦小冉？ 按照情理上来说，确实不太可能。徐老在京城的地位比之秦冉就像是大象跟蚂蚁。你说一个大象会找一只蚂蚁当继承人吗？如果不是因为徐校长跟陆兆影他们说了物色了一个继承人，陆兆影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程俊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银针，低着眉眼，似乎在想什么。他表情一贯的懒，但无论是多么清淡的眉眼，总能让人信服。好半晌后，他才理直气壮地开口道： 不知道。 前队办案大楼边，郝队停下车子，一边开门，一边看向坐在副驾驶的程木。 徐老怎么也在云城？ 程俊、陆兆影他们就不说了，其程军将回，现在还要加上许家人。陆兆影坐在后座，他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撑着车座下车。他一路都挺沉默的，没说话。 不清楚。 程木关上副驾驶的门，将拿在手中的档案换了一遍。 徐老的继承人现在还没着落是吧？ 郝队锁好车门，三人往办公大厅的方向走。前队他们查起案子来就没日没夜的，大厅现在人影穿梭，灯火通明。 陆先生。 前队正在跟人开会，看到两人就从椅子上站起来，顺手接过程木手中的文件。 秦小姐这几天在做什么？这么忙今天才有空？ 听到前队说起这个，程木沉默了一下，才略显疲惫地开口。 她要考试，前几天在复习。 前队点点头，没说什么。只有涉及到秦冉的时候，他才会话多。他拿着数据就去找技术人员。郝队跟程木站在大厅中间，没敢乱动。 前队，你就这么信秦小冉？ 陆兆影端起了一杯茶，似乎是无意的开口道： 前队，他才高三，你们以前怎么认识的？为什么我看你们都好像很尊敬他，只要涉及到他就丝毫不怀疑？ 以前一个案子认识的。 前队言简意赅。 三年前的一个案子吗？ 陆兆影侧了侧身，他看着前队压低了声音。前队没说话。 那就是他了。三年前你们在宁海镇的案子，那个震动刑侦界的追踪调查跟他有关吧？ 陆兆影看向前队，目光炯炯。 秦冉究竟是谁？ 前队顿了顿。 陆先生，无可奉告。 陆兆影本来也就是随便说说，没想到前队的反应还有点大。他看着前队离开的背影，不由伸手摸了摸耳钉，陷入深思。翌日，星期三，上午最后一节，生物课。生物老师一脸喜气洋洋地把卷子翻开。 我们昨天讲完了选择题是吧？今天我们从大题最后一题讲起。 这最后一题呢是遗传图，一共设计四个遗传基因，四个显隐性位置，有点复杂，我们先请个同学帮我们疏通一下啊。 说着，生物老师目光在教室里转了一圈，秦冉拿着笔的手一顿，面无表情地把头藏在了一堆书后面。讲台上的生物老师洒然一笑， 我看到了同学们跃跃欲试的目光了啊。好，秦冉同学，就是你了。 不是，你什么时候看到我跃跃欲试的目光了？秦冉抬手把笔扔到了桌子上，拉开椅子站起来，低垂着眉眼，沉默又冷淡，眉宇间似乎还笼罩着一团黑气。九班其他学生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秦冉平均每节课要被点名三回。做完这题，秦冉坐回椅子上，开始翻出一本原文书看。生物老师看到了，但也没有说什么。下课之后，秦冉慢吞吞地等其他学生走完，其他人知道他的习惯，就没有打扰他，却没有想到李爱荣站在教室门口等他。秦冉抬头，一双漆黑的眼睛盯着李爱荣看了半晌，看得李爱荣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他这才露出一个十分吊儿郎当的笑，把鸭舌帽扣在头上，双手插在兜里，尾音轻挑又刺人。李老师，你找我有事？ 秦冉同学，上次的事情老师要跟你道歉。 李爱荣低头道。秦冉原本以为他是来找自己麻烦的，没想到竟然是跟自己道歉。他挑了挑眉，看着李爱荣道完歉就落荒而逃的身影，摸了摸下巴，有些奇怪，李爱荣这种人现在应该在某个地方暗暗诅咒他成绩下降，或者物理成绩不好才对，怎么会突然的来跟自己道歉呢？秦冉还想说什么，手机忽然响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是宁晴，没接，直接挂断。与此同时，云城医院，宁晴放下手机，眉头拧着，他给陈淑兰掖了掖背角。 冉冉没接我电话。 陈淑兰眼睛闭着，脸色并不太好。 那就别让他去了，他还在高三，明年要高考，这一来一回时间长，浪费时间。 听到陈淑兰这么说，宁晴掖着背角的手一顿，嘴角轻轻抽搐了一下，想说秦冉他上不上课有什么区别吗？但陈淑兰病着，他也不想在这个事情上多说，只是开口道， 带他去一趟京城也好，京城远比我们云城繁华，去一趟那儿也让冉冉见识见识，说不定回来就努力学习，想要考上京城了，或者答应封家去封市了， 毕竟封家在京城也能占据一角。 有什么好见识的？ 陈淑兰眼睛微微闭着，声音也有气无力的。 林家在云城还算得上地头蛇，去了京城，无论在哪儿都束手束脚，有什么地方好？ 听到陈淑兰这么说，宁晴的心情忽然烦躁。当年她跟秦汉秋结婚的时候，看上的就是秦汉秋的脸，可惜秦汉秋光有一张脸，并不上进，一辈子的目光只在宁海镇这么个小地方。陈淑兰的眼界一直很低，她跟宁晴说秦汉秋老实，可老实有什么用呢？现在谁读个大学不往大城市跑啊？哪一个人会甘心待在一个乡村城镇？所以宁晴跟秦汉秋离婚了，才能找到林家。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